荣耀联盟第十赛季常规赛最后一轮的团队赛，在十支战队的主场即将陆续打响。20支队伍，每支6名选手，共计120位选手，其中60位选手将为他们这一年的拼杀画下句号，48位选手将由此踏上更为苛刻的季后赛征程，还有12位选手却将在这场比赛后暂时告别这个舞台。星星主场2支战队，一方已经确定了他们将继续他们的征程，而另一方却还在为他们继续进行最后的努力。一定要赢，301队除此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有如此他们才能确保这一年的努力没有辛苦白费。星星这边呢， 常规赛最后一轮了，好好展示一下你们这一年的成长吧， 叶修说道。所有选手肃穆。 方瑞大大，你也是的， 叶修点名。 滚！ 方瑞不忿，作为已经是一个已成名的全明星级别，居然还要用到成长这么幼稚的词汇，真是让人不爽。哪怕他在转型职业，方瑞也觉得用融合比用成长更加合适一些。 好好的击败他们，这可是一次难得的季后赛预热，301此时一定会有季后赛队伍一般的决心和求胜欲望，仔细感受这种节奏吧， 叶修说着。这可不单单是口号，季后赛经验、总决赛经验，这些本都是会被单独拿出来说的。季后赛拥有更加紧张的节奏和气氛，总决赛更会达到顶点，这种情况下选手的心理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没有这等经验的选手，在这种场面下或许过于紧张，或过于谨慎，而患得患失的比比皆是。有经验的选手知道在季后赛甚至总决赛里什么样的态度最合适，可以更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心理，该谨慎时就谨慎，该出手时不手软。有不少选手在常规赛里看起来似乎并不如何抢眼，可是一到季后赛就会立即变得光彩照人，这种就是所谓的大心脏选手了，拥有超强的心理素质，越是关键的时刻越能站出来力挽狂澜。蓝宇现役选手气功师宋晓就是一位有名的大心脏选手，只从常规赛的表现和技术统计来看，他称不上大神水准，可是一到季后赛就会战力飙升。第5赛季进入联盟的他，在结束自己的新秀赛季后就成为主力，帮助蓝宇取得了第6赛季的总冠军，并在当年的季后赛后赢得关键先生的美誉。蓝宇战队这些年阵容也经历了不小的动荡，但是宋晓却一直在队中拥有位置。他在常规赛中时常参与轮换，但到了季后赛上场时间就会突增，显然蓝宇战队也很清晰明白他的价值所在。宋晓算是在这方面有天生素质的，而绝大多数这样的选手就是靠积累季后赛经验养成，这些经验丰富心态沉稳的老将常规赛或许打得不多，但是季后赛却会大放异彩，这就是所谓季后赛经验的价值所在了。星星战队的新人们当然都没有这种经验，虽然从叶修的观察来看，星星这些新人已经有着异乎寻常的心理素质，但是不是能坚挺地撑住季后赛，那谁也说不好。这场比赛算是一次难得的体验，301必然是和季后赛一样的干劲儿，所以叶修希望星星诸位也不要太轻松，也能拿出相应的态度来仔细体验一下这种生死大战的气氛。虽然之前几轮几队之间的角逐就已经很激烈，但是未到这种一场决定生死的程度，毕竟还是无法和季后赛的强度相比。 明白。 星星上场的几位应声后各自进入了比赛席，301那边也准备就绪，地图开始载入，双方很快就要开始比赛。星星选图，桐木楼，一张拥有制高点的地图， 显然是考虑到目前301的战术特色，拥有制高点的话，星星可以从更多角度掌握301的行动，防范他们目前惯用的刺客舍命一击的打法。于是开吉的战术意图就显得非常简单直接了，抢占制高点。301显然对这幅图不会一无所知，开场后也没有进行任何战术回避，大部队直冲出去。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战术要点，桐木楼当然不好在距离上对两端战队的刷新点有任何偏袒，双方从刷新点到达桐木楼的距离是完全一样的，谁先到就取决于双方移动的速度。301全军齐出，但是很快角色与角色之间拉开了层次。风景杀，301队长洋葱的风景杀冲在了最前，丝毫没有要配合全队速度的意思，以他更快一筹的移动速度先一步朝着桐木楼的方向冲了去。星星战队的角色装备银装较少，相对属性比较透明，这都打到38轮了，星星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，他们的选手角色各队都已经研究了个七七八八，拼移动速度，洋葱有信心不输给星星队中的任何一个正常角色。但是很遗憾，星星中偏偏还有一个不正常的角色，君莫笑。这散人若是使用技能移动的话，移动速度恐怕将在洋葱的风景杀之上，但是对制高点的占领，洋葱判断星星不会由君莫笑去承担，星星的这套主力阵容，君莫笑将是队中的近战攻坚主力，占据制高点的毫无疑问最好是苏沐橙的沐雨成风。可是沐雨成风赛跑又快不过风景杀，这一点洋葱相信星星也有清晰的判断，所以先让君莫笑暂时占领守卫，而后再由沐雨成风赶到后替换，就是比较稳妥的方案了。洋葱思考得很清晰很详尽，301虽然多年都没有什么出色的季后赛战绩，但进进出出的次数倒也不少，洋葱作为第三赛季的选手积累了多个赛季的经验，很清楚这种一局定生死比赛中的窒息感，所谓的季后赛经验他当然是不缺的，所以他可以冷静谨慎地分析问题。他的风景杀单枪匹马的冲出，不为抢点，只为侦查，星星君莫笑可以比他更快一筹，占据先手，这时候和人冲突拼图并不是个妥善的决定，而季后赛的节奏就是要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所以此时的洋葱丝毫没有战斗的意图，他只想看，看清楚星星的安排，看清楚星星的意图，有可乘之机他就上，没有就等，总之不到万不得已都要有足够的把握时再出手。桐木楼很快出现在了洋葱的视野内，他观察了一下左右的地形，开始让风景沙绕圈靠近，以他对君莫笑速度的评估，若是全力以赴，这时候已经到了。白铜楼顶上似乎并没有人，到了的君莫笑藏在哪儿？楼下、楼内，还是附近的什么地方？等自己上前时发动偷袭。洋葱判断出对手移动速度的同时，他相信对方也对他有着清晰的判断。虽然他的风景杀一身银装，属性隐藏，但在圈里打拼这么多年，就算没有准确数据，风景杀的属性也早被大家判断出来个大概了。星星队中有老手，肯定对他心中有数。绕圈就是为了全面细致地确定君莫笑的所在。但是完整的一圈转完没有发现。白铜楼附近可隐藏的几个地点洋葱都看清楚了，没有君莫笑的行踪。那么君莫笑如果到了，只有一种可能，藏在白铜楼里。白铜楼是在楼内搭建的环状楼梯，一直到顶，楼内没有开窗，君莫笑若是藏在楼内，那么叶修也完全无法知道外面301的人是否到阵，只能埋伏其中守株待兔。 洋葱没有去进一步确认，转了一圈后，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番新的计较。他在白铜楼旁发现了一个不错的掩护，风景沙随即移动到了这里，而后埋伏起来。君莫笑是不是到了，洋葱不敢打保票，但是他敢肯定苏沐橙还没有到，而如果他要先一步抢点的话，那么接下来很快就会到，而风景沙所藏身的这个位置正好可以对沐雨成风完成截杀，缠住沐雨成风就破坏了星星抢占高点的计划，贴身肉搏枪炮师，洋葱的刺客更不会吃亏，逼得星星不得不来支援的话，那更是从整体对他们形成牵制，完全破坏他们的预定计划。洋葱的想法可谓丝丝入扣，这正是一位拥有季后赛经验的老将该有的素质。风景沙就这样埋伏了下来，而这个选位显然极好，既对星星刷新方向形成攻击性，却又确保自己不会遭到来自白铜楼上或是楼下的袭击，这里从这两端看来的话，都是一个死角来着。洋葱刚刚将风景沙埋伏起来，耳中就已响起了炮声。来了，洋葱知道，这是沐雨成风在用飞炮进行移动。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洋葱已经开始在心中倒数，他要在最佳的时机发起攻击。轰，轰，轰！洋葱脑中几乎可以想象出沐雨成风一炮一跳的滑翔画面。轰，到了，又一声后，洋葱脑中立即有了如此清晰的念头，这是数年积累的经验，不用计算就可凭感觉得出答案。风景沙起身，视线中立即出现沐雨成风的身影，湖光闪，风景沙冲出。